虽然一时做不到不吃肉，也应该渐渐地减少吃肉，直到完全不吃，这样子慈悲心就会慢慢地增长起来了。 不但杀生应该戒，就是那些极小的昆虫蚂蚁，不论他们是愚蠢的或者是有灵性的，凡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禁止伤害他们的性命。 像要用丝来做衣服，先要把蚕茧放在水里烧煮，抽出丝来才能做成衣布，那要伤害多少蚕的性命啊。掘地种田，那要伤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啊。 想想我们穿的衣服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杀他们的命来养活我们自己啊。 所以糟蹋粮食浪费东西的罪孽，实在也应该与杀生的罪孽相等啊。 至于随手误伤的生命，脚下误踏而死的生命，又不晓得有多少，这些都应该要设法防止。宋朝的苏东坡有一首诗说： 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。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担心老鼠会饿死，所以为老鼠留下剩菜剩饭。 哀怜夜里的飞蛾，为了找寻光明会扑到灯上烫死，所以晚上连灯也不点呢。 这话是多么的仁厚慈悲啊。善事无穷无尽，一时之间哪能说得完呢？我们只要能把前面所说的十件事加以推广发扬，那么无数的功德就都完备了。 第四篇，谦德之孝。 第三篇所说的都是一些积善的方法，能够积善自然最好。 但是人在社会上不能不和他人来往，所以就必须知道做人的方法。 而做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了。一个人能谦虚，在社会上一定会得到大众广泛的支持与信任。 而懂得谦虚，便会知道日新又新的重要了。 不但学问要求进步，做人做事交朋友等等，样样都要求进步。 如此所有种种的好处都从谦虚上得来，所以称为谦德。 这篇专讲谦虚的好处，谦虚的效业，大家要仔细研究，不可以囫囵吞枣，那就必定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。 易经牵卦上说，天的道理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就会遭到亏损， 而谦虚礼让的就能让他得到益处。 地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，不能让他永远的满足。 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，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他的缺陷。 鬼神的道理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受害， 谦虚的便使他受福。 人的道理就更简单了，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， 而喜欢谦虚礼让的人。 这样看来，天地鬼神人都敬重谦虚的人。易经上六十四卦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， 教人做人处事的方法。 每一卦爻中有凶有吉，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， 吉卦是勉励人要日新又新。 而六十四卦中唯有这个谦卦，每一爻都吉祥。书经上也讲， 自满就会遭到损害，自谦就会受到益处。 我好几次和许多人去参加考试，每次都看到一些贫穷的读书人快要发达考中的时候，脸上一定会有一片谦和而且安详的光彩散发出来，仿佛可以用手捧住似的。